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嘉宾主持林正峰。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琴晚咧喺铜锣湾崇光百货出边咧发生呢一个刺警，然后自杀案咧，都系非常令人震惊啦，吓、即系全港轰动啦。咁琴晚我哋仲喺光明顶嘅时候咧，咁嗰、那个疑凶咧就自己自杀咧，就嗰个时候就送咗律敦子院咧，就不治身亡啊。呢啲咁嘅暴力嘅事件咧，系香港系不能容忍嘅，啊，无论系出于咩动机，啊，咁啊睇嚟咧呢一单咁嘅凶案咧，系出于政治动机，睇嚟啊，未知啊，呢、這个咧要等待警方去调查，系嘛，咁有时咧未证实嘅事咧，就唔好咧系落一个咁确切嘅结论，所以我哋琴晚咧。當然知道嗰單新聞啦，係嘛？咁、但係第一，我哋呢個唔係一個時事評論節目啦。 係、 第二咧，你因為而家喺個市面度已經冇咗一張主要嘅報紙啦。咁、咧傳嚟傳去手提電話咁嘅短信嗰啲咩消息咧，係不能夠盡信啦。包括咧今日咧有啲人傳話呢個兇徒咧是同一间大学的咩神学院有关啊，系嘛？呢、這个咧证实是假消息啦，系嘛？又将呢个涉事者呢、這个死者啊嗰个背景系同啲宗教啊同埋政治团体挂钩，所以你睇下一个充满假消息同埋咧嗱，呢、這个即刻就系冇传媒啊，一个冇传媒嘅一个社会咧，产生好多嘅后遗症。你唔知系真定假，系嘛？嗱，唔系电视嗰度播出嚟咧。電視又播唔到呢、這個幾多嘢，但係手機嗰度咧，我諗琴晚深夜都好多人睇到咧，嚇、這個兇徒咧就有一段片咧咁樣，關於佢嘅片咧走埋去刺殺個警員，但係就算你收到咧呢段片咧，你都不能夠即刻斷定係真，因為佢冇講到係邊度，亦冇講到咧係幾時，係嘛？所以咧我諗喺網絡時代對待呢啲咁嘅資訊咧，係你話幾慘咧，冇咗嗰個傳媒，所以咧不能夠咧係太過咧係情緒化同埋衝動，係嘛？呢啲咁嘅行為咧，係香港係不能夠容忍，亦都咧不能夠讓佢咧再發生，因為咧如果係有政治動機咧，嗰、那個後果咧係對香港嗰個後遺症。是可以很深远的。是吧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见到即是其实要再讲下去都很难讲的了。因为那个整个事件啦缘起啦甚至乎他封遗书的内容啦他带来的那个问题啦。那如果我们今天这么早定段呢都真的有点太过 了。不理他是什么动机都好啦如果真的是一件那么凶案走去行刺这个警员呢、这个是不能够容忍。这个呢是不可以再发生无论是出于任何动机包括呢政治企图 ,ok? 现在香港这个社会呢现在呢当然有些很多人觉得不舒服还有呢不喜欢的现实已经降临、但是这种方式呢不是反抗现实的、为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尤其是香港 ,ok?、 所以其實你咁睇嘅時候咧，即係甚至乎，如果大家真係想知多啲呢個世界，如果真係萬一咁樣件事普及落去咧，對於其實成個社會有啲咩影響咧？你睇翻幕末年代明治維新，你就見到咧，其實都真係恐怖時代一單之後咧，就接住一單嘅。咁所以都會有啲令人震驚。咁如果你要停止佢嘅時候咧，都唔係一個即係不失為一個。 嗰啲咧有時有啲人話咪，如果係政治動機，呢啲係亂世嘅時候一種特徵嚇。咁咧喺個社會科學嗰個層次嚟。讲咧，系可以值得分析嘅，系咪啊？因为咧历史上咧人咧，不论啊呢个唔同嘅时空咧，有某种嘅共相，即系话咧有啲某啲共通点，有啲某啲共通嘅特征，亦都有殊相， 即係根據唔同嘅國家、唔同嘅地方，亦雖然有呢啲特徵，但係亦都有不同嘅表現。 嗯， 因為人性咧幾千年咧啊來咧係有好多咧個特徵咧，不論宗教、文化、種族啊，都係咧可以比較同埋相似嘅。 嗯， 係嘛嘛。咁但係咧。所以你正是因为由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香港开埠以来没有发生这些事。 有，不过很久了，香港第一个暗杀团讲的是讲的1918几年，其实当时刘应该是国民党前期的。 我因为我是针对警察，其他民间的暗杀梗有啦，譬如说你这个那些是政治理由啦，50年代初期咁咧，即係有幾單啦，係嘛？涉嫌係指國府時代嗰啲地下嘅特工落到嚟咧，係被殺，又係一個政治追殺啦。呢啲後來殖民地政府咧不了了之啦，係嘛？咁所以呢啲，但係呢個針對警察咧，我就真係未聽過。 係針對香港警方係咪好嘅？即係嗰陣時講緊1919年代初期嗰個所謂嘅東方暗殺團，係講緊大清年代嘅問題嚟嘅。 咁啊，當然咧，個到底嘅原因係乜嘢咧？就有待警方咧，系要進一步去調查，係嘛？但係咧，即係市民嚟講咧，我諗咧喺呢個時候啊，係一定要咧係理性行先， 嗯， 尤其係不能夠咧係觸犯法律 ，OK？ 嗯， 係嘛？咁啊，但係咧有一種説法啦，呢一輪又話咩叫毒狼啊，係嘛？ 嗯， 叫 Lone Wolf 啊，咁一种新嘅说法啦，包括咧啲恐怖分子嘅特征啊，呢啲都系所谓嘅 Lone Wolf 啦。 嗯， 咁咧毒狼咧，今日研究呢样嘢咧就叫毒啦，咩叫孤独啦？ 嗯， 人喺长期孤独之下，会能够有啲乜嘢嘅作为啦？啊，譬如话我哋大家睇个马田史高西斯。有一套電影叫《的士司機》啦，因為佢最鑑於喺紐約揸的士嗰種生活嘅規律同枯燥，同埋佢活喺基層咧，呢個的士司機咧啊，就變咗一個暴力分子啦，係嘛？咁咧都可以講話係一個毒狼。咁啊，香港咧，黃秋生咧喺90年代初嘅一套戲叫類似嘅《的士判官》，係嘛？係嘛？亦都係一種咧，即係毒狼，係一種咧專門揾一啲的士司機去殺啊嘅一啲咧孤獨嘅一啲咧激烈嘅反應。咁的確咧，個人喺孤獨嘅狀態咧，係會做出好多反常嘅事。咁當然咧，裏邊亦都不排除有精神病患者啊，係嘛呢啲咁啊。或者是心理变态啊，或者是反社会人格啊嘅人啊，呢啲咧都系属于有毒狼倾向。咁咧，但系咧香港嚟讲咧，几十年来香港人嘅生活形态咧系最少孤独成分嘅。打麻将啊，唱 K 啦，系嘛，连啊喺屋企啊，用短信 WhatsApp 啊，我谂香港人我唔知道有冇调查过， 系 只可以全世界手机里边系拥有群组最多嘅一个城市啊， 系咩地方一个？ 之前喺香港都做过少少调查嘅，就系如果你睇香港嘅学生嘅话咧，系90几% 嘅 penetration 嘅手机智能手机，90几% 嘅意思即系咩？就哪怕你系攞紧全额津贴综援户，其实都会有一部手机喺手。即系如果讲孤独咧，其实我哋即系可能我哋咪前咧都讲过，同即系程锋倾嘅时候话，喂，其实孤独呢个字咧系点样去理解到一个问题？即系如果我哋讲紧孤独，喺人嘅社交生活底下，尤其是喺现代互相 connect 嘅情况底下咧，系唔应该有一个孤独感出嚟。但系每逢一啲暴力事件发生嘅时候咧，那个人哪怕喺城镇之中，喺个京城之中咧，都有孤独嘅。即系举个例，即系高杉晋作，佢当其时做咗大量嘅暗杀行为，佢用嗰首诗即系咩？3000世界鸦杀尽。下一句就是與君共枕到天明，你就知道其實他本身整個心態是孤獨的。但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在人的、就是、社會眼中會有一個這樣孤獨的情況呢？就是這個 是怎樣理解 的？還有不凡的人怎樣將孤獨呢、啊、這種常有的精神狀態昇華、是為一種創意的動力呢、今天呢請 林正峰咧呢位藝術家咧，同我哋分享下或者介紹下啲經驗啊，好啊。 係啊，咁其實就係孤獨係會係有一種係唔單止係一種可能係一種精神上邊錯亂嘅狀態啦，但係係一種會係我哋而家喺現代人嘅生活中，每個人都會感受到嘅一種嘅孤獨感。第一種孤獨感唔單止淨係話係可能係一種外在因素，或者係一種 isolation 去影響到，而係慢慢我哋嘅科技又或者我哋嘅文化去推。推进我哋去一个去到一个孤独嘅状态，因为我哋身处嘅系一个所谓类似虚无嘅时代，而虚无唔系嗰一种系令到我哋系完全 isolate 成个群组里边，而系我哋喺内心里边揾到嘅一种嘅 isolation 喺里边。 嗯，咁但系头先之前，如果我哋用英文字去讲 isolation， 就系一种即系我唔知另一个 loneliness 啦。究竟其实两者系咪有分别嘅咧？ 因为其实喺好多人讲 loneliness 会有一种好 negative， 系一种比较即系悲观嘅感觉嘅。咁其实 isolation 系算系一种 physical 上边嘅分隔啦，即系隔开啦、隔阂啦。咁但系一种 loneliness 就系一种感情上嘅隔阂咯。 嗯，但系如果两者摆埋一齐嘅时候，会唔会有一种情况就系、是、喂，我系唔 isolate 嘅？譬如话我同样地系一个城镇入边，但系我自己感受到孤独咧，咁呢一个其实就系而家我哋见到好多点解香港社会而家所谓孤狼式行为啊，喺当其时开即系、就是、开咗国嘅明治维新前期，其实你见到嗰班让儿战士都系讲紧一啲相对地喺城镇之中人来人往，但系都感受到嗰种嘅孤独。咁系咪呢一个就系两者之间嗰、那个即系嗰个矛盾之间个位置咧？ 个矛盾就系其实嗰个孤独系由一种即系人来人往，即系好熙来攘往嗰一种嘅社会。而去影响到我哋自己感受到嗰种孤独感喺里边，因为就系嗰一种去衬托翻。因为如果一个人系永远存在一个独处嘅空间，系冇办法去感受到嗰一种孤独感噶嘛。 即系人独处嘅时候，反而感受唔到孤独。 系，因为我哋系需要人哋，即系可能系话人系靠嘅身份系靠人哋去 portray 俾我哋自己嘅一种 identity 嘅。咁、所以我哋。所有即係如果根據可能存在主義嚟講，佢會係話人哋會被賦予到你嘅 identity 咯，你嘅 experience 組合咗你自己嘅 existence 咁樣嘅存在。 嗯，係 啊。 如果講到呢一度咧，我就即係你一講存在主義，我諗起啦，即係你嘅其中一個主要嘅範疇啦。即係卡苗其實佢有講到，即係異鄉人本身係咪就係一種孤獨咧？嗱，雖然我哋講緊係荒謬啦，即係一個唔知做乜鬼。点样嘅阿叔，跟住就翻咗去自己屋企，但系发觉佢屋企入边，无论去参观人哋嘅亲戚嘅丧礼，去到成个生命当中，都系感受到格格不入。佢就当时认之为荒谬，但系其实佢亦都系一种孤独嚟嘅。 呢个系城市人里边嘅一种精神状态， 系 嘛？咁呢个卡秒咧，佢异乡人里边咧，佢就讲咗呢一种状态。往往咧，你处身于挤拥啊嗰个。人群之中咧，那个孤独感咧仲犀利， 就好似喺个舞会里面你自己钳喺一个角落咁 呢个咧，台湾诗人咧罗青咧有一句咧，真系神来之句咧，系嘛？后来齐豫咧就用嚟唱嗰只歌，佢话天上的星星为何像地上的人群一样的挤拥？地上的人群又为何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疏远啊？哇！呢一句真系吓、我第一次听到真系好震撼。你举头望见满天嘅星咧，就好似咧系好簇拥，系嘛？哇！一扎扎吓、简直咧目不暇给。但系其实佢哋距离咧系以数十、数百、数亿光年计。但我哋一个地球咁细嘅地方望落，好似天上嘅星星好挤拥。但系当你耷低头望下周围嘅人嘅时候咧，好似好挤拥，但系其实又好似天上星星一样咁疏远。即系人啊 ，physically 喺生理上可能咧，即系得相隔两尺。但个心灵嘅距离咧，系可能数以光年计。 冇错。 嗱，呢个咧，当然，所以就有时系要标榜亲情啊、友情啊、爱情啊，嘅重要啦，系嘛？但系如果当一个时态里面是冇咗呢啲嘢或者淡薄咧，咁就会产生好多社会问题、心理危机，系咪？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陶杰、冯志正，嘉宾主持 林正峰。 今晚咧，即系研究咧，即系孤独嘅状态啦，点样样咧，系去排解孤独啦， 系嘛？剛才陶先生都讲到读过一首诗啦，就是一齐预唱那个。咁所以其实是可能见到即是人与人之间的心里面的距离好像数亿即是亿光年计咁样。咁其实William Blake 都讲过在 Auguries of Innocence 里面都话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就好像是在一粒沙里面已经是看到它是即是有一个无尽的世界。咁所以其实当然那一个即所有所謂的孤獨，即係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是不同的，意思是William Blake 是詩人嚟嘅，咁所以佢係用一種比較 artistic 嘅，即係 romantic 嘅方法去講究竟點樣可以喺藝術當中去找到即係一個孤獨的 solution 喺裏邊。 其實講排解孤獨咧，就唔單止係今年即係有啲孤狼嘅行為之後，我哋先講排解孤獨。其實自從有互聯網發現咗之後咧，你發覺呢十年咧，其實係多咗有一嚿新嘅資源咧喺社會上面 keep 住流走嘅，即係所謂啲咩正向教育啊、well-being 啊、心理學啊，即係越講就越多金主就會知道就講起佢嘅嘢。咁但係佢呢啲咁樣嘅 well-being 啊，嗰啲咁嘅正向教育咧，成日就話而家啲人好疏離嘅，冇咗關愛嘅，所以就搞一啲團體活動出嚟，嚇，無論一齊去做義工啊，一齊學習啊，一齊靜觀啊，喂，但係好似真係疏離唔到嗰個孤獨嘅，即係你成件事係即係搞個 event 就好勁啦，但係即係百人一齊做一啲運動嘅項目，喂，但係個孤獨感點解會咁樣嚟咧？同埋點樣可以排解嘅咧？ 你會唔會覺得嗰啲 event 即係可能比較即係正向教育嘅，會唔會係一種即係自欺欺人嘅感覺喺裏邊？ 如果你睇即係自欺欺人嘅，咁你咁下即系沙里曼教授佢讲正向教育嘅时候，佢梗系讲到唔系啦，因为大家会笑啦。但系你发觉佢好得意嘅，即系嗰啲 Geelong School 沙里曼嘅都系，佢话将啲标语贴出嚟，将间学校做得开心啲，感觉上咧你就会开心啲噶啦。 系啊， 小学就好似 work work 地，喂，中学嘅时候将呢啲标语贴出嚟，将啲笑容摆上面咧，反而调翻转系更见嗰种荒谬噶嘛。 冇错，其实我哋永远见到可能系。可能 even 喺早戏里边，你见到拍戏啲人系笑嘅，就系嗰一种唔系发自内心嗰种笑。因为其实如果你要去话俾人听，你要笑，你要去一个好正向咁样去谂，人生系充满希望嘅，咁其实系一个系几荒谬嘅事咁啊。因为其实都谂起Monty Python 啦，踎低喷饭嗰个，即系英国嗰啲次祖嘅栋笃笑剧啦。咁佢有个。Holy Grail 佢嗰个电影里面就係讲Holy Grail 咁样佢讲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s of life, 同埋 always look on the bright sides of death, 咁你係好荒谬㗎嘛，觉得嗰一种喺度即係好夾硬话俾你听你要好 positive 咁样去諗啱我哋要 positive, 但我哋 realize 嗰一种绝望，即係我哋先要 accept 绝望係一种嘅好常态先咯，即係呢个亦都係卡缪讲嘅，即係提倡嗰一种嘅哲学喺里面。 咁即係其实卡缪嘅哲学就係要 live with絕望 啊！因為佢話係there's no love of life without despair of life。咁就係我哋先要承認咗生活係絕望嘅，之後先可以對生活充滿熱愛咯。 即係自知死地而有生咁樣。 係啦，係呢個咁嘅結果。係啦， 要承認個社會同埋個生命係荒謬嘅，冇乜意義嘅。咁我哋揾到啲好嘢嘅時候，咪覺得都叫做有啲好嘢啦。 啱，即係。 即系如果你 keep 住同佢讲生命满希望，即系前路有 长，系前路长 啊！跟住你去到2012嘅香港，你又发觉呢句句子真系有啲荒谬啊！ 系啊，其实呢一个荒谬嘅感觉，唔单止净系喺一个即系可能而家我哋 modern 即系现代嘅社会上面，但系其实喺历史上，卡缪会系形容为我哋永远都系生活喺一个好 nihilistic、好虚无嘅社会，由即系当然法国嗰边就会系文化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嗰一边开始啦，咁佢就形容系一直系一个虚无主义。 香港人咧，我哋睇战后啦，战前唔好讲啦，五六十年代开始咧，香港人系一个咧唔知道何谓空虚寂寞同埋悲剧啊嘅城市人口。你睇个电影啊、文学啊呢啲咧，除咗刘以畅一两部嗰啲咧，嗰啲小说《意识流》里边咧，表达一个上海人嚟到香港感受到嗰种寂寞之外，基本上香港人咧系热闹嘅， 系啊， 啊，新馬仔鄧寄塵咧，一路許冠文啊、許冠傑啊咁樣咧，一路周星馳嘻嘻哈哈嘅。佢喺一路喺一個 state of innocence 裏面咧，係活得太耐。所以咧，而家頂唔順一啲咧，非常之巨大嘅災難嘅衝擊。我新聞翻嚟再講。 午夜會高峰，煮酒論英雄，光明頂。 陶杰、冯志正，嘉宾主持林正峰。 咁林正峰咧，你始终都系喺英国啊读艺术出身啦，系嘛？咁你讲文学咧，不如讲咧艺术同埋孤独之间嘅关系。 好啊，我哋成日其实会喺可能喺英国嗰边都会睇到一幅画，就系、是、一幅叫做《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啦，就系一个由 Casper David Friedrich 嘅画嘅画嚟嘅，咁佢系属于一个比较系叫做浪漫主义嘅一个 painter 啦，咁佢系德国人嚟嘅，咁佢嗰时候就去到Copenhagen 嗰边嚟读书啦，但系好有趣嘅系佢嘅人生咧系比较坎坷嘅，咁佢七岁嘅时候死咗阿妈，之后佢十兄弟嘅佢排行第六，咁就逐渐咁样一死开咧有五个六个嘅兄弟都可能浸亲啊咁样而死，咁所以佢一直画嘅画都系即系以一个即系可能好 psychological 好多氛围。系心理上咁样去大自然去包围一个人嗰一种孤寂感喺里边。咁头先我讲到嗰一个即系有一个好孤寂、好孤狼啦，咁企喺嗰个墓上边，就系讲关即系好似有个形象，好似系尼采啊咁样企喺个墓上边嘅。因为有本书系都尼采嗰本The Book Zarathustra 都系用咗佢一个人嘅形象摆在上边。 咁呢個叫弗列德利治咧嚇，佢係十八世紀末，係開十九世紀初一個浪漫主義嘅一個過渡人物。咁佢同佢同期咧，亦都有西班牙畫家戈耶。咁戈耶咧，亦都係咧與世隔絕，唔中意朋友。咁早期佢一個宮廷畫家，但係後來咧，佢就目睹咗呢個拿破崙同西班牙之間嘅戰爭。心理咧系大受震撼，吓、同埋咧佢嘅家庭咧都系我唔系好记得嗰个细节咧，都系唔知诶嗰啲老婆啊、嗰啲仔啊咁样咧，都即系嗰阵时你知啊，都嗰啲病啊系好易死嘅，咁所以成个其实浪漫主义之催生咧，都系同孤独好有关， 系啊， 贝多芬啦，系咪啊？ 系， 反而莫扎特咧就临死嗰阵时系孤独啦，但系佢其实。作曲嘅时候，成个生涯咧就好 精彩，系啊， 好精彩。你睇莫扎特传啦，但系死就死得喺安民曲啊，最后嗰阵时啊，系嘛，写完唐王之后啊，咁嗰啲咧就系孤独啦。咁开入呢个贝多芬啊，吓嗰啲都系啦，系嘛。咁至于文学嗰方面咧，仲有一个浪漫主义嘅开山嘅诗人叫做William Wordsworth 啦。William Wordsworth 咧就同佢妹咧。就两兄妹一起住嘅，咁咧住过喺苏格兰，又住过喺湖区。喺苏格兰时写过一首，佢写一啲长诗，叙事诗，有一首诗叫做《The Solitary Reaper》，即系佢中意写啲农村嗰啲咧基层啊，嗰啲农夫啊，或者农夫细路仔啊，或者啲智障儿童啊，咁咧佢自己咧都系好中意咧喺呢啲田野自然之间咧系漫步啊。佢一首诗叫做 I wander lonely as a cloud，我好像我像云一朵云一样独行，咁呢首诗咧我就曾经咧以前都提过，系同许冠杰有一首歌叫我像一片云啊，去比较阅读 系 系嘛。咁我发觉咧，许冠杰啊，对唔住，许冠杰呢个人啊，嗰个形象同埋性格咧。虽然话我像一片云啊，随风飘远飘近，系里边系唱唔出任何孤独感嘅， 系 系佢只系觉得咧，为赋新词啊，吓系强说愁，因为佢个人本身咧就嘻嘻哈哈系一个喜剧嘅人物， 系 咁呢个，所以嗱呢个有时文化比较啊，就系、是、咁样，你唔需要话将两个国家嘅经典攞嚟名牌，一个高一个低，或者一个高雅一个通俗。都可以並讀，因為裏面呢我自己對比較文學呢科就係，我覺得比較文學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起點。但是如果你比較，如果只限於文學呢就很浪費。因為為什麼有同一個題材有不同的寫法呢？ 咁當然係有唔同嘅文化背景，咁要問點解係乜嘢原因促成呢啲差異，係咪啊？ 嗯， 係啊， 係咪啊？ 頭先可能你講到可能許冠傑比較好似即係你自己可能除咗我是一片雲咁感覺，咁你會覺得羅大佑即係未來的主人翁，佢都唱即係就這麼飄來飄去咁樣嗰一種感覺，更加適合佢嗰種好反叛嘅心態。 羅大佑係咁啊，我覺得其實李安咧，你睇翻佢即係幾十年嘅電影，都睇得出裏邊嘅孤獨嘅。 嗯 嗯， 佢即係去紐約讀電影係啦，係嘛？ 嗯， 畢咗業之後有六年揾唔到嘢做啦。你睇下佢嗰陣時，佢早年拍嘅呢啲咧，有台灣政府資助，你譬如推手啊呢啲咧， 嗯， 都係講一個孤獨同寂寞嘅黃昏之戀啊，嚇，跟住有一套叫《飲食男女》啊，呢啲講三姊妹嘅故仔，同埋一個父親之間嘅代溝， 嗯， 啊，哇！呢兩套咧，我都覺得係非常之經典。喜宴咧就熱鬧啦， 嗯， 係嘛？熱鬧，但係少年派咧係孤獨嘅，呢個色戒咧亦係孤獨嘅，孤獨得好 dark， 但係嗰個 dark 裏邊有一種鮮豔啊， 嗯， 啊嗱，呢啲咧就真係要逐件作品咧，去深層次咁去分析， 話 點解浪漫主義開籌嗰陣時係咁多呢啲與孤獨有關嘅題材，同嗰陣時啲作家或者叫做藝術家係嘛？咁、其實我哋放遠嚟喺好多人畫畫咧，都係終極喺孤獨裏邊嘅。張大千你去到巴西啊，流浪到去嗰度啊，某種程度上都是一種幾孤獨的狀態。你看到呢些人畫畫咧，就好多應酬啦，同送俾啲朋友啊，送俾啲名人啦，係嘛？或者中國畫家嚟講，喺孤獨呢方面可能就比較缺乏少少。 係啊， 西洋畫家就勁啲，即係孤獨對於西洋畫家嘅藝術嗰個創作嗰、那個。个 impact 似乎大过中国画家， 系你会觉得系因为可能佢所谓被大自然嗰种即系喺欧洲嗰边嘅影响，即系可能尼采会间中系每个钟头，即系每一日都行佢个山咁样上去，咁样就去喺个森林里边。因为好似德文有一个字系特别系话森林里边嘅孤寂感噶嘛，好似叫 Waldemski，就系佢系话。就是很 specific 话系嗰一个 一定行森林里 边，一定系森林里边。 费德里治都系行森林嘅，而且佢系中意咧午夜起身去行，行到凌晨啊， 系 一个人喺树林里边行啊， 系 日日如是啊， 系 嘛？ 但係中國本身啲哲學家同埋嗰啲嘅即係詩詞歌賦嘅人都係自己中意行森林或者喺個竹林入邊嘅。但係點解我哋從來喺個中國文學底下見唔出嗰套嘅孤獨感，反而喺西方就咁多咧？ 啊，呢個好好嘅問題。 係啦， 因為中國有一個獨孤獨嘅旅行家叫徐霞客，係明朝嘅。徐霞客咧就行遍半個中國咧，就寫咗好多遊記，包括喺廣東省。咁咧，但系咧，佢嘅遊記裏邊咧，就係、是、純粹咧係記述佢所眼見嘅名山大川，同埋咧呢啲險要嘅地方，體驗唔到咧佢係一啲那個孤獨感， 即 係 內心嗰種孤獨感。 佢嗰個係遊記，但係寫得好精彩嘅遊記，嗰、那個文筆啊，同埋嗰啲文言啊，啊嗰種意境啊，同埋嗰個影像好濃烈。但係咧就冇講到自己咧係好孤獨，但係當然。你知嗰陣時係明朝，而且中國人嘅藝術咧係中意含蓄嘅，或者佢唔寫出嚟，你睇完由頭到尾，你自己感受到一個孤寂都得。佢係《紅樓夢》，由頭到尾你以為好熱鬧，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亦都係由熱鬧呢、這個叫婚禮，然走向呢个叫寂寞孤独同埋烟消灭寂嘅时候一个过程， 即系衬托翻嗰一种嘅感觉。 系啊， 咁其实系咪都有一本好似叫《湖滨游记》啊？系都系外国人写嘅系嘛？ 《湖滨游记》好多人写过，《 湖滨游记》系啊，佢里边都好似头先你啱啱讲明朝嗰一位嘅感觉，但系佢系多啲系内心嘅描述，但系唔系关于。即是他外边， 因为中国文化人呢直接写这个 孤独同埋寂寞咧，点讲咧都唔系冇嘅。 有孤独六孤独六说系嘛？ 即系咩凄凄惨惨戚戚嗰啲计唔计？ 你清照 嗰啲就 咁唔计， 嗰啲系归怨啫。嗰个层次系好低嘅， 系 嘛？ 即系而家你等紧老公啊，等老公， 等个老公翻啊！嗰个情人唔知去咗边度啊？咁呢个唔算。咁所以呢个浪漫主义时期咧就。其实有一个对照咧，就嗰个就好凑凑热闹嘅，就是、法国大革命同埋拿破仑时期一个好活跃嘅画家叫大卫 Jean David。呢个大卫咧喺法国大革命嘅时候，用画笔咧记录好多场面，包括咧七月十四日个网球场宣言，一幅未完成嘅作品。嗰阵时后来做咗市长嘅叫巴伊，企喺中间举手演说。咁啊，睇到咧，我哋畫面左上角咧，嗰啲窗簾布俾啲風吹起，佢係美化一個咁嘅革命嘅場面。咁啊，鄧炳強咧今日主張就話，有人咧去美化暴力。 係 講到呢個美化暴力，大衛咧亦都係宗師，因為佢有一幅名作叫做咧大衛之死。 馬拉之死， 馬拉之死咧就係技術係來自。一个叫系咪卢安城嘅一个出边嘅郊外一个孤独嘅女刺客，叫做夏洛蒂科代 ，Charlotte Corday。因为佢知道革命党里边出现咧激进领袖，而马拉系一个煽动力极为强嘅一个人，制造仇恨。 写咗报纸系佢出好多宣言，系话俾人听。 佢咧，但系咧，佢喺革命党之间叫人民之友。佢系一张革命报纸嘅总编辑，但系呢个人非常之邪恶， 激进， 好激进，系要咧杀晒所有嘅，不但系贵族而且咧系会，如果俾呢个人当权咧，嗰个革命系会死好多人，咁但系呢个马拉咧天生有皮肤病，日夜要浸住啊嗰啲药水，咁于是夏洛蒂科代咧就攞住把刀，远道咧摸上门，就话俾佢听，佢要报告啊，喺佢乡下嗰度嘅嗰啲革命党嘅名单。于是一站咗门入去咧，就不死佢。咁夏洛蒂科代咧，跟住咧就当然就松容就步，就上断头台。佢知道啊咁嘅结果。咁咧，大卫咧就美化呢一场嘅个场面，就将马拉之死咧画成一个殉道者。 系， 系嘛？ 系 个头咧就耷咗落嚟，只手就揸住支羽毛笔， 系啦， 同埋成个画面系三角形结构， 像用绿色好柔和嘅通咁 用绿色因为绿色佢系嗰个铺喺嗰个浴缸上面嗰块板啊， 系啊， 呢啲就美化暴力啦， 系啊， 而大卫系一个人格好有问题嘅人， 系 啊，佢就系最不能够孤独，佢系任何有。場面嗰啲佢都喺度，佢又幫瑪麗安東尼最後咧酬金嘅時候咧，佢就走入去幫佢畫最後一幅畫像，同埋瑪麗安東尼押送去斷頭台嘅時候咧，佢混喺人叢之中，用呢個鋼筆咧同佢畫一幅最後嘅速寫打側，佢坐喺個囚車度，雙手反綁但係到大衛咧，一個你以為佢係革命者咩？但係當最後拿破仑称帝嘅时候咧，佢又画咗一幅牙满拿破仑加冕图， 剑锋洗礼啊！ 真系所以佢嘅，当然佢亦都有一幅名作系苏格拉底之城， 系啊， 亦系美化呢一个哲学家。 系啊，佢其实好多里面嘅，即系佢可能啲图可能柏拉图啊，咁样嗰啲全部都系唔喺佢行刑嗰一日噶嘛，咁佢全部即系将佢执晒喺嗰一个画面，就系好优雅地即系攞嗰个毒酒，嗰、那个系布毒嘅，摩毒嘅 嗰个唔知咩毒酒啦， 咩毒酒啦，好似好优雅咁指住 交代遗言，只手指住个天，然后咧侧边咧柏拉图嘅弟子咧就葬神悲哀， 系啊，仲揞住个头 咁样。呢啲咧叫 propaganda， 呢个咧大卫嘅作品咧系政治宣传啊。艺术啊嘅宗师嚟嘅， 系啊， 后来嘅纳粹啊、史太林啊等等咧，多少都受佢影响， 系啊， 将一啲咧邪恶嘅人咧，将佢英雄化， 係啊， 啱啱。 但係其實頭先講到 Casper 即係 David Friedrich 咧，亦都係佢亦都俾希特拉去運用咗佢其中一幅叫《營月》嘅作品噶嘛，咁樣去做咗 propaganda。咁所以其實好耐即係阿 Friedrich 咧，好耐都係俾人哋即係唾棄嘅。即係其實好多人都唔鍾意佢嘅話，但係之後其實因為其實同Friedrich 同一個年代係仲有齊克果嘛，即係所謂存在主義嘅宗師啦，咁亦都係大家都喺Copenhagen 嗰邊讀書嘅，咁所以其實佢個 Romanticism 即係浪漫主義係其實啟發咗後面好多比較虛無嘅書思想喺裏面咯。 嗯，但係就唔覺意就變成咗納粹黨嘅一個，其實佢都唔係納粹黨俾錢買佢或者咩嘅，純粹借用 嘅。係啊，純粹就係咁啱唔好彩俾阿希特拉用咗。 其实佢系无意嘅，即系等于华格纳啫嘛，系嘛？佢点会知道后世有个希特拉中意佢咧？ 系啊，尼采都系啦，尼采无端端俾希特拉攞咗嚟， 骑劫咗噶嘛？系啊，其实唔关佢哋事噶嘛。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嘉宾主持林正峰。 所以咧，就即系呢个孤独咧，系一种你可以讲啊，启发好多人嘅创意，亦都可以话产生血案啊、灾难啊嘅一个源头。 系啊。因为艺术就好似一种嘅反抗咁样，所以但系佢唔系一种净系行动上，但系反而再加上咗系一种精神上嘅反抗。咁呢个亦都系可能系卡缪喺一本叫《反抗者》1951年出版嘅书里边讲到嘅。 即系佢就透过艺术作一个作品，就去反抗紧人生嘅孤寂啦。 系啊，因为佢所谓里边形容紧一种系一个叫做历史上边嘅反抗，另外一种叫做形而上嘅反抗。咁历史上边嘅反抗就系我哋见到嘅所谓嘅革命啦，咁但系佢觉得革命系从来冇一个成功嘅革命，因为如果一个革命成功嘅话，就会成个社会就会颠覆咗噶。咁但系形而上革命就系一种精神上，透过艺术又好，睇过一个宗教上边又好，系一种可以令到你自己去意识到自己嘅存在嘅一个革命。 但会唔会本质就系因为艺术系一个沟通嘅途径，所以你每逢诞生一个艺术作品嘅时候，就必然被人哋有一个即系所谓 reflect 到嘅地方啊，可以感受到嘅地方。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要突破孤独，其中一件事就系你做件产品出嚟同人沟通。即系当然今时今日喺网上嘅世界就会容易啦，你出个 Facebook post 就得啦。咁但系以前嘅年代就变成系一本 单嘢出嚟， 变个小说啊，变个一本艺术作品啊，起码写幅画出嚟啊。咁但如果嗰幅画即系流传嘅，其实只不过系自己又可唔可以突破到孤独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其实好多艺术作品，尤其是即系印度世界嘅曼陀罗啊等等嗰啲咧，都系一啲唔使写出嚟同人沟通嘅作品嘅。咁但系呢啲咁嘅作品又能唔能够突破到孤独嘅咧？ 所以可能特别系卡缪会系讲话，其实艺术系需要有一种嘅永恒性喺里边啦。即系如果系单单系特别我哋而家嘅当代艺术，contemporary art 当代艺术嚟讲，永远净系会反映紧喺社会上面发生嘅嘢，或者历史上文化上嘅，我哋冇办法去突破嗰一种嘅孤独，因为佢冇咗嗰一种嘅永恒性喺里边，因为佢所谂嘅就系一种社会上只系一个间断，即系一个好短嘅短促嘅时间喺里边。 即系佢记录紧嘅，只不过系一件事实或者系一个短暂社会空间出现到嘅嘢。其实之前我哋都见过有多即系问题都系咁样。我记得艾薇薇有好多作品，当然而家嚟讲喺现代嘅艺术作品嚟讲系非常之好啦。但艾薇薇通常佢嘅作品咧系反映紧喺某个年间嘅中国嘅。即系呢一个其实就系所谓嗰个艺术能唔能够超越咗时空嘅问题。所以我哋而家暂时睇咧，其实就系仲系觉得艾薇薇好睇嘅。但系过多100年后再望翻艾薇薇咧，可能就未必咁精彩嘅。 咁所以呢啲啊，艺术有时即系话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就咁啦，系嘛？ 就系嗰一种嘅关联性咯，系。 咁你 话 梵高咁，佢一生到最尾都有暴力行为啦， 系啊，高先生都冇咁样自残， 自己就咁自残啦， 系嘛？都暴力嘅，佢自完自己真系将送俾 老师。引起好大争议咧，就系顾城啦，呢个中国嘅诗人啦，移民咗去纽西兰，竟然用斧头啊！去就劈死自己屋企人啦，系嘛？嗱呢啲咧就不能够去 justify， 你系艺术家就可以咁做噶啦，系嘛嘛？所以咧即系到底呢种嘅行为系咩叫行为艺术啊？ 同埋咩叫罪案咧？呢啲咧就即系唔同层次嘅问题，啱唔啱？咁所以咧就即系啊，总之一个社会咧啊，我哋要读多啲书啦，增加个修养。好啦，下星期一晚。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星期一晚继续决战光明顶。